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，知性恶，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孟达呀，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。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，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，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，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。刚要置酒款待，城外有人骂战，说是刘封点名捉将，要孟达到马前受首。孟达一笑，二位将军不必多虑，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，让我来劝降刘封，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，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封来降。哎，不行不行。徐晃摆了摆手，你可别大意啊，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？你可别忘了，刘封是汉中王的义子啊，跟亲儿子差不多，你还是带点兵吧。嗯，孟达一想也好，以防万一呀、啊。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，夸嚓一下两阵顿圆。孟达催马到了阵前，他一看刘封啊，满脸杀气。嚯！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，嘿嘿，你这个傻瓜蛋，你知道什么呀你啊？刘封贤弟别来无恙。呸！刘封狠狠啐了一口匹夫孟达，焉敢叛我父王，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。哈嗨，孟达摆了摆手，刘封贤弟你上了当了，汉中王是你的义父，这不错，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，可有一样你别忘了，廖化来求救兵的时候，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，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？今日把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，这是要封而擒之，把你来个明升暗降，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，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，我势必无奈，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啊！你呀，也别在鼓里蒙着啦，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，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？啊？那能行吗？人家刘备有亲儿子阿斗，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，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。再说了，关羽被害，荆州丢失，刘备是怨恨至极呀，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，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，也先想要杀你我，你都死在眼前尚且执迷不悟啊，快醒醒吧兄弟，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，你呀才能封妻荫子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把刘封气得直哆嗦。好你匹夫孟达呀，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谁出的主意？就是你，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，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儿进谗言，你可实得此物。怎么了？把大刀举起来。 刘峰是举刀就劈呀，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！这通砍呢，孟达还真不错。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啊，没还手，一口一个贤弟，你快醒醒吧！刘峰这气呀，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？啊，你没看吧？我这眼睛都红了。孟达躲了他几招，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。孟达一想，算了吧，我劝不了了，赶快举兵器相还。两个人打到一处了，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徐晃从左边杀过来，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。呵，刘峰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，怎么了？他是力敌三将，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，刘峰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，对不起兄弟关平啊！杀吧！他哪打得过这仨呀？打着打着，刘峰气力就不支了，支持不住了。这虚晃一刀往下就败，哎呦，败得这惨哦！叫人家三员将领这人马兜着后边这通杀呀，刘峰带来的五千人马最后杀的身边还剩下四五十人，怎么办呢？只可暂时兵败上庸，缓口气儿去吧，就奔上庸来了。他来到上庸城前，刚要叫城，只听城里头一棒铜锣响，城头上站着两个人，是申丹和申义，冲着刘峰拱了拱手，刘峰将军，我等早已归顺魏王，你来看。扑啦啦啦，挑起杆大旗来，旗上书着几个大字，是魏王手下大将军徐晃的大道旗，还有曹家众将，人家那多大的力量啊，刘峰哪成啊。败退下来之后，他想到上庸避一避，没想到守上庸的申丹申义兄弟二人早已经归顺了魏王，同时还劝刘峰呢，让刘峰下马归降，保他呀是加官进禄。刘峰这气，我还听你们这套啊，你们都给我滚开吧。最后他率领着几个残兵，刘峰就败回了西川，来到成都一见刘备，跪倒哭诉前情。他不说还好啊，当他一说这些事儿，嘿嘿，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呀。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峰了。怎么叫见不了了呢？想他都生气，甭说见他，今儿这么一见，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，方解心头恨。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，这次派刘峰去捉孟达，就是二虎相斗，刘峰胜了回来也得把刘峰斩了，败了更甭说，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？来呀、啊、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峰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。哟，刘峰这么一听，这怎么了？我打了败仗了，哎呀父亲哪、啊、打败仗不怨我呀，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，他们人马太多了。哦，刘峰明白了，不是因为我打败仗，是因为廖化到上庸求兵，我没解麦城之围呀，父亲刀下留人。刘峰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，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，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，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，他离间我们父子，使我们叔侄不睦， 刘备一听气得跺脚啊，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、啊、孟达说了坏话了我相信，可有一样，你是个人呢、啊、你背着一张人皮呀、啊、你吃的是人饭，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？你没个脑袋呀，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，关云长是你的叔父，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，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！刘备眼都气红了，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，武士立刻把刘封给押出去，刘封是大喊冤枉，那也没用了，一声炮响就把刘封给斩了，是人头高挂。这时候刘备啊，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，觉得呀、啊、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。嗯，忽然呢、啊、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，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，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，一个个是满面泪痕，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。刘备认识，这都是刘封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，也算跟了刘封好多年了吧。哎，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，你哭什么呢？这副将不问还好，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，他给刘备磕头，替刘封喊冤呢、啊、我家将军刘封啊，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，他当时在上庸没发救兵，他做的不对，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是如何长短，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，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，他是至死不从，我们刘封将军又说了些什么，您看看，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？主公，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封将军斩首啊。哎呦，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怎么呢？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，刘封在上庸没发救兵，没解这个麦城之围，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，孟达不说这些坏话，那么刘封还能差一点？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。啊，不管怎么说刘封也是个孩子呀，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父子一场，今天我就讲其斩首了。哎，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，他也掉了泪了，立刻吩咐把刘封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，干嘛呀？厚葬刘封。刘备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，把刘封给掩埋了。刘备啊又病了，又想二弟，又想荆州，想关平，想刘封，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，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。刘备病了，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。哎呦，这成都啊，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，心里都很不静。刘封被斩了，那么那孟达呢？孟达是乐乐呵呵，怎么呢？他亲自来投魏王曹丕，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儿，随后又在襄阳这儿由徐晃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封，他当然高兴了。呵，在襄阳城中给他设宴，给孟达贺功， 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，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，对魏王很忠诚啊，真的就把刘封给杀败了，杀的是全军尽没啊，曹丕挺痛快。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，就没有孟达来投，他也很高兴。曹丕高兴什么呢？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，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，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，劝进干什么呀？让曹丕称帝，叫他当皇帝。曹丕呀，心里头很愿意呀，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。哎呀，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？怎么呢？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？他手下的大臣华歆、贾诩这些人怎么一听，嗨，大王还用您去说吗？我们就去给您说了，我们去劝劝汉献帝，让他让位于您。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，华歆、贾诩等众人呢、就找汉献帝来，让献帝让位。献帝大吃了一惊啊，哎呦，心说这痛快，这个单刀直入啊，曹操那么凶，保了我20多年，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。哦，曹操保汉献帝20多年呢，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。曹操是在公元196年，就是建安元年，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。公元208年呢，曹操做了丞相了。213年，他自封魏公了。公元216年，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。那么说，就是从196年到220年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是24年呢。他可以说呀，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。曹操始终没有称帝，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，汉献帝一听，这好吗？这个，哎，华歆冷笑了一声，万岁，这有什么不好？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，那么万岁您呢，就应该效唐于让贤呐，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呐。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，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。华歆让汉献帝效唐虞是谁呀？就是唐尧虞舜呢、一个尧王，一个舜王，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。那么这尧王呢，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，让给了舜帝了。因为舜帝呀很贤良，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，就那大禹。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。哎呀，汉献帝听着这会儿一皱眉，心说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？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，传到我这会儿已经400多年了，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。当初他父亲那么凶，曾屡次逼宫，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，这事儿不好吧？华歆把脸沉下来了。万岁，你要好好想一想啊，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，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。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。 这叫给他点颜色看。汉献帝哭咧咧地回到了后宫，跟曹后这么一说，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，就是曹操的那女儿。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，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？那么曹皇后呢，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。曹皇后这么一听，当时气坏了，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，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，骂谁呀？骂他哥哥曹丕吧。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？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。曹皇后吩咐一声，干嘛？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，去辩辩理。嗨，汉献帝把他拉住了，你别去了，没有用，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，去了你就回不来了。咱们再看看吧，我瞅华歆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。这汉献帝呀、也是个窝囊废，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出来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。哪儿那事儿啊，第二天早朝，华歆又来了。这回啊，他是横眉立目啊，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寿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。汉献帝吓傻了，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，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。华歆这么一瞧，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就在这时，从华歆身边过来一员大将，谁呀？曹洪，手摁佩剑，怒吼一声：“福宝郎官何在？”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？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，就是那玉玺呀。这位福宝郎官呢，姓祖名弼，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，把他气坏了。他一看，这华歆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，出一胡子瞪眼，用那手啪啪一劲直拍那龙书案？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，现在曹洪出班了，暗箭断喝，说福宝郎官何在，这儿找我呢。祖弼是跨前一步，福宝郎官在此，我在这儿呢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，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，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，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。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，整整14年，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，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，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，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。白山黑水之间，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。4月1号起，每天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隆重推出《最漫长的抵抗》，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，敬请收听。 从今天起，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

我不 开水能养活鱼吗？ 这养不了吗？ 老三， 哟， 过来，你给他解释解释。 哎， 老师，我解释什么呀？ 开水养活鱼。 哎，好嘞。 师弟，嗯，你也太笨了。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你长这么胖，学问怎么这么瘦呢？ 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开水， 对海水啊， 啊， 海水里边还能养虾？ 哪儿叫海水？开水， 开水也， 开水 啊？ 是开水吗？ 开水， 这就容易了。 怎么容易？ 你想啊。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， 废话，凉水是凉的 是吧，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， 对，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那就死了， 对了，那就死了。 是啊，怎么养活鱼啊？ 怎么养活鱼啊？ 我问你呢， 你说呢？ 那我说，我问你呢。 我当然知道啊。 你知道你告诉 我，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，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的，这不是瞎掰吗？这不是。 哎，行行行，老 师，老师， 我教你。 不是弟子这个， 使劲打！哎，往我这打去！ 你他不明白 了，去站那儿去！这教你这个，老大，过来，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。 我不行。 别笑了，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，吃的肥头大耳的，这叫营养过剩。你呢，傻得发愣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。 不知道 这什么问题呢，老师？ 那也不知道。 开水里养活鱼 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 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 啊！啊， 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？ 就说这、 啊，当然了，他老师说能养，那是肯定能养的吧？ 怎么养 啊？听我告诉你们啊，说这个开水啊，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， 啊， 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。你想那这100度的开水，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？ 是 啊，对对对对，老师说死不了，那是肯定死不了。哎，他这个死不了，他也得活呀。他不是活也活不了，他就熟了 啊！ 哎，对了，不要等他熟了， 怎么着？ 师弟，千万记住， 好， 不要等他熟了。 嗯， 在80%熟的时候，你要加一点葱姜蒜、味精、香油、盐、火胡椒面、香菜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 炖鱼了你？ 废话， 怎么养活鱼？ 废话，什么叫炖鱼啊？什么叫炖鱼啊？ 那是什么？ 这叫汆鱼汤。 怎么养活了 啊？这 怎么养活了？ 听我告诉你啊，这个，这个你别着急啊，是不是？这个 不着急。 这个，首先说这个开水吧。 啊， 这个开水啊，在这个没开之前呢，它要先咕咚 咕咚 冒泡， 咕咚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。哎，这就是开水，知道不知道？ 知道。 哎，再说这个活鱼，什么叫活鱼呢？欢不愣跳的， 不， 那叫活鱼啊。你懂不懂啊？ 这个懂啊。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。 你撑糊涂了吧？ 去 站， 老这儿站着就得了吧。 老大，过来， 去 过来， 要， 看这意思没有？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们身上。有这么一句话，养兵千日， 用兵一时。 你不要做什么 的。有点不得劲儿。 你这是怎么不得劲儿？你得劲儿，得劲儿啊！去，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解释去。 哎，我 你去， 你这 解释 不是啊？您放心， 哎， 我能跟你争脸。 好，哎， 去吧。 老师 啊，要不您先去吧。 你去嘛， 我知道。 这瞧瞧瞧，你们这几位长得，哎，胖的胖的，瘦的瘦，高的高，矮的矮啊，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？
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，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，特在2018年4月6日、7日、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，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，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，回馈价为1200元；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，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，再加赠300元代金券，回馈价为3600元。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，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。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下面邀请啊姚老师，我们继续结合呢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向大家做深入的解释。好，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， 李老师， 哎， 我们结合这个春天的这个养生保健的知识， 嗯， 又和大家深层次的讲了这个泡脚的作用。 嗯，对， 当然了，泡脚的三大好处是不能忽视的。 嗯， 但是呢春天的泡脚它又有更深的含义。 对，富有啊春天的特色。 对。 是的。 您昨天在节目中提到了春天的泡脚的作用能达到解表的作用。 解表。啊，解表。首先第一什么呢，啊，你浑身就舒服了。啊，你解痉挛呢，你泡脚促进血液循环，还有什么促进新陈代谢。 对。 还有什么解痉挛。什么叫解痉挛呢，是吧，你受风寒也会痉挛。 嗯。 是不是，你一天的劳动过度紧张以后是吧它也痉挛。因为现在弦儿你的老绷着嘛，是吧，不单是身体的痉挛，肌肉的痉挛是吧，还有什么心情的。 还有神经的。 情绪的。 都有情绪方面的。嗯，这个痉挛包括的是方方面面。 是不是， 对。 结果你一泡脚发现什么，哎，这个泡脚还真好啊，这是今天睡觉睡得可香了。 因为它解乏了。 对了，整个它都松了。 对。 是不是， 整个绷紧的这根弦全都 松 下来 了。啊，全都包括神经啊，包括肌肉啊，包括筋啊， 包括心情 啊情绪啊， 都放松了。 对。 是你的全身心，记住啊，身心啊，全都能放松，得到你休息，是彻底的休息啊！你怎么知道他解痉挛呢？你看他一打哈欠，就知道了。我们叫这打哈欠叫什么？叫放乏。 对，一打哈欠，一伸懒腰就放乏了。 哎，放乏了。 嗯。 什么叫放乏呢？绷着的、紧张的神经、肌肉啊、心情，哎，这是一打哈欠，这是一个标志。放乏的一个标志，就是松弛的一个标志啊。然后就说：“哎呦，是吧？赶紧收拾，我得困了，我得睡觉。”你看看，这觉睡的时候没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就把话延伸了。什么叫延伸了？我们是在讲什么呢？讲怎么样通过泡脚怎么去啊适应这个春天啊。所以相关的泡脚内容呢，我们又多说了几句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 是的。 啊，多说了。实际上这个词儿啊。啊，解表，在这个春秋两季是季节，这个季节是疾病的高发期、复发期和加重期，就是我们已经啊认识到这个现象， 嗯， 啊也认识到这个规律， 对， 是吧？就是有些人已经是吧，人家采取了每年相应的应对措施，有效的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是吧？这个我们说到解表。实际上呢只说到春秋两季高发病其中的一点， 还没有说全， 又说全了是两方面，应该是两点啊，一个表一个里。 哦， 它是这样的， 那它还能达到通理的作用。 没错， 没有提到， 没提到啊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内容啊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多啊。所以咱们呢，为了让大家听明白，就是讲的比较细， 应该讲细点， 是不是？ 好让大家重视。 在宏观上，大家一定要了解，我们讲的这些啊，就四个字儿，是不是？ 嗯。 啊，你说清理垃圾也好，这是我们富裕啊，它这个啊特色啊更直白一些啊，就是学术点讲，就是四个字儿：解表和通理。啊，这就清楚了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块内容呢，啊，重点在解表。你看，我们用了几档节目，把解表还没说完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实际上呢，还有一块通理啊。大家在宏观上知道，哦，是吧？我们到这个春秋两季啊，这个知道这个气候不稳定啊，会带来呢容易发病、容易得病啊，容易复发、容易加重，怎么办呢？有的人是无奈。是吧？那有的人就知道了。实际上呢，在中国，啊，这个中医传统的方法都有。比如说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现在啊，啊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啊，到春秋两季吃点什么呀？啊，吃点防风通圣丸。 是的。 啊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 那不流传的一句话吗？有病没病，春秋两季防风通圣。 你看看，是吧？有人年年，是吧？到这个季节之后。啊，开始那就吃，吃上一个星期，是吧？吃上一个三五天，啊，哎，这就干什么了？一个是解表，一个是通理啊。实际上，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清理体内垃圾，是不是？ 对。 哎，这样呢，我们把这传统的就医学上的术语，是吧？怎么样让老百姓理解的清楚？哦，弄得明白啊！我们要把那个既有学术上的跟大家说清楚啊。又让老百姓听得懂，就是垃圾，是吧？解表也是解垃圾，啊，风寒湿我们都认为它是垃圾，啊，通理，啊，通理，理是什么？是吧？身体内部 内里， 内里， 嗯， 是不是？啊，内里把它清了，一个好的环境。解表就是呢，从外来的，我们要从外边把它排出去，是不是？ 对， 内里产生的，是吧？我们要从大小便把它排出去。啊，这样呢，啊，你体内的一个环境，是吧，就非常的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环境你经过清扫了，是不是？ 经过你净化了， 哎，你 外在的、内里的垃圾，你全部都清除了体外，你给你的身体整个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它就不会生病了。 它不会了，不但不会生病，你又感觉到浑身如此的格外的轻松。 对， 为什么？你不背包袱了。 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困得慌、紧得慌、累得慌、沉得慌， 没有， 都没有了， 都没有。你已经放下包袱了， 对， 你这包袱都给清理掉了。 是的， 啊，我们不能背着包袱，那、啊、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。这篇文章可能大家都读过，是吧？啊，我们把它用在这儿也特别适宜啊。你这个身体内有垃圾，就对你来说，是吧？你感觉到是一个负担。啊，你感觉到是一个负担，行动不便吗？啊，身体不灵便吗？是吧？实际上呢，你没考虑到，是吧？你的脏腑、你的器官比你还累， 对， 啊，因为他累，所以带给你的累， 对，他被这些外邪也好，内邪也好， 对， 捆不住了， 是的， 对，不得呢正常的发挥， 是的， 所以说他就会出现累得慌，那么你也就会感觉到。发沉、发紧、发僵、发硬。 对，这个我们就把它折腾清楚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宏观上的提示啊。但是呢，通理的话呢，通理的事儿呢，因为相关的知识，我们今天还不能说， 因为把这个解表的作用还没说透， 还没说透， 咱一步一步的了。 好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，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，特在2018年4月6日、7日、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，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， 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，回馈价为1200元。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，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，再加赠300元代金券，回馈价为3600元。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，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。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了，我们继续啊，结合着解表是吧，跟大家再说一说是吧。我们是不是说了，把主要的已经说了啊，就是泡脚啊，它能达到呢是吧，把毛孔这个通道，人的四大通道打通了啊。所以受到外界的风寒湿，我们都呢怎么来的，怎么清除走啊，这是我们呢解表的主旋律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泡脚，我们讲到泡脚又讲了什么呢，根据不同情况加不同的佐料，这个我们也讲了是吧。而且稍带讲了讲啊，这个脚啊，哎，它的重要性啊，脚是人之根，肾是人之本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脚是小宇宙是吧，脚还是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脚的里面内涵很多，为什么称它小宇宙啊？五脏六腑，各个组织、各个器官、各个关节在脚上啊，都有呢相关的反射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讲了吗？啊，通过手和脚啊，就知道你循环好不好，是吧？看看你的脚，就知道垃圾多与少。 对， 啊， 您不常说吗？垃圾之多少，看脚便知晓。 对不对？你看很多人后来脚非常干净，为什么干净啊？是吧？垃圾都清出去了。 对， 是不是？该通过呢，泡脚接表的接着了啊，该通理的从大小便排出去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垃圾清出去了，是吧？原先的什么脚漆呀、灰指甲呀，是不是？这个脚垫呢、脚鸡眼呢，是吧？等等这些。应该大概是我们总结了多少？26个是吧？ 应该是解决了27种。 不是脚上的病啊。 嗯。 是吧？ 解决了多少种脚病？ 嗯，什么？ 大家捋一捋。 脚趾盖啊，抠着往肉里长啊。 是的。 是吧？这些都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些我们说啊，这个脚啊，我们要特别重视啊。我们说了啊，是吧？什么呢？说这个美丽。啊，从头做起，你看，现在人们主要是重视头面，是吧？给关注度啊特别高，投资也特别大，特别是女士们啊，现在男士也是如此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就帅呆了？是不是？他得经过修饰，是吧？装饰，但是啊，就人们对脚这个重视程度，是吧？连重视啊头的这个程度1/2都没有。忽视了啊，重头轻尾啊，啊，所以人们就我们讲到人为什么脚先衰啊，很多人就说啊，都知道这句话，树老根先竭呀，人老脚先衰呀，哎，为什么呢？他说这句话，他走不动了，他两条腿啊，两个脚啊不给力了，哎，老了，哎，所以就想起来这句话了，嗯，树老根先竭，人老脚先衰。干什么呀？哀叹，是吧？哎呀，人老了就这样。后来我们发现，这句话呢是半句话，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，是吧？对联的上句，啊，就等待我们后人呢把下联给它对上，啊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已经是完整了，是吧？对仗了嘛，是吧？用树老根先竭。比喻人老脚先衰，哎，挺完整了。实际上呢，不完整，是一半，只说出了它的现象，并没有说出它的根源，也没有说出啊，像这种现象我们如何去解决？那没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要继承啊一些中华民族传统的啊这个医学啊，同时呢，把一些在老百姓当中的一些。啊，不管是健康的谚语呀、啊，啊，还是有效的一些啊偏方、验方啊，啊， 一方面继承进行呢筛选，进行呢继承还要加工，还要提高啊，还要把这行之有效的啊安全的还要进行宣传，那这样我们就啊完成了啊，这历史也发展了啊，社会也进步了，传统的东西呢也继承了，所以说呢啊，我们搭出来了啊，人为什么要老，而且老呢啊先是脚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我们说了循环好不好，问问手和脚，然后你若在家呢啊，人衰不衰老是吧，衰老的快与慢是吧，你就看腿脚了，你这得不断的发展去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什么叫创新呢，是吧，这不就叫创新了吗？实际上这个心嘛，他一琢磨，哎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但你必须不要响亮的提出来，是吧？这个啊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人为什么脚先衰，就是垃圾。你看看我说的脚垫也好，是吧？我说的脚气也好， 什么脚鸡眼呢？ 脚鸡眼，这都是什么呀？ 猴子呀，脚垫、脚癣、脚裂，这些都是垃圾的沉淀物。 哎呀，对了，是吧？这些垃圾。是吧，都在脚底沉着，你走到能利索吗，能轻松吗是吧，不可能。所以清理垃圾的这个意义和作用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往深体会，就要知道我们这脚的重要性。那说你说起来怎么又提起脚，对，是吧，我们还要把脚呢，是吧，它因为是根呢，人的根呢，是吧，腿脚利索不利索啊，就知道你循环好不好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哎，你衰不衰老，看你腿脚是吧，灵便不灵便。 对。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我们知道了这种现象，是吧，我们去挖掘它的内涵。啊，所以呢我们想结合着春季养生干什么呢，继续啊和我们说这个解表这个问题。说我啊说了我听明白了啊。通过泡脚打开毛孔啊，把风干湿散出来，对啊，这是第一步，我又听明白了，想好的快一点，作用大一点，是不是？ 对， 我可以加材料， 是的 啊，加佐料吗， 加适当的佐料， 哎，我可以加生姜， 嗯， 是吧，我可以加艾叶， 对， 是吧，我可以加花椒啊，和我可以加红果，对，我还想快一点，你有办法吗？ 还有 还有，所以我们呢层层递进，是吧，你听完了，你首先我不知道我需要拿什么加佐料泡脚，好，你就拿白水泡，你多少听明白你再加佐料，这多好啊， 对， 这多好实施啊， 你了解深了，了解透了，你再适当的加佐料也来得及， 来得及。他说你讲得很清楚，我怎么会不理解呢，那你就可以加了是不是，他不是我要加的问题，我想除了这个更快一点有没有，有啊，还有啊，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我们为什么老说咱们这套方法非常系统，是不是，一步一步的， 对，全面的、 啊、全面的， 嗯， 说你还有什么，我不刚刚提这个脚了吗，按摩脚， 对， 你看看泡脚加佐料加上按摩脚，你看是吧，这就力度又增强了， 是的，层层递进的。 说这个脚那么多的，又是听说又有穴位又有经络还有反射区，哎呀，我们按什么地方，哎，放心，我说话非常简单啊，我给大家找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是吧，啊，是脚上有多少，七八十个反射区了， 脚上有72个反射区 啊，后来又有发展， 嗯 嗯，又有发展，是吧，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提高和完善嘛，是吧，哎，72个只是一阶段啊，那一阶段72，它还有啊，还有经络的，是吧，啊，除了经络呢它还有穴位了， 对，有6条经络，33个穴位 是不是，说我们又不是学医不知道，哎，你只要静下心来，非常简单啊，我们给大家挑出来什么六大处啊，六大处 啊，六个你还记不住吗？哎，六个也不需要你全记住，是吧？你先一个一个的记，怎么记？先结合你，啊，第一结合着季节，二一个结合你的体质，第三结合你的疾病和症状，你从这儿，你肯定能记得住。啊，你说我有风湿，是吧？这时候啊，一到春天关节不好使了，是吧？生发散嘛，我也听明白，还确实你说的对，哎，他这时候还真是发。啊，我的关节有感觉，你记住你难受了吧？你告诉他啊，这把锁，他找你来干什么了？他让来配钥匙来了，是不是，姚老师？ 是的。 他难受，难受，告诉你干什么？是吧？希望你把这个锁给他打开呀、啊。 对，就到你这儿求方法来了。 如果你这时候给他钥匙，他能让他丢了忘了？ 保证忘不了。 哎， 他相当重视的来找你，能忘吗？ 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关节不好，你怕冷，是不是？你受风寒了，你总容易感冒。告诉你这把钥匙哪儿啊？啊，昆仑穴，这多简单，你记住了。昆仑我不知道，是吧？哎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是吧？我们脚脖子，脚脖知道，脚脖子一边有一个圆骨头，啊，那你知道，一摸就知道，啊。那么医学叫什么？内踝骨、外踝骨，啊，哦，那个我也清楚，里边的叫内踝骨，啊，外边呢，那就叫外踝骨，啊，那你说的是昆仑穴在里边，在外边，在外边，啊，外，你怎么记着？你这风寒从体表外面进来的，你看忘得了吗？这就忘不了，是吧？哦，我们知道，哦，外踝骨那儿，好了，定位了。外踝骨哪儿啊？外踝骨的后沿，在后边。哪叫后边？腿后边，后边有个大筋啊，有，对啊，这个后边有个大筋，过去有一个刑罚，砍断你的筋啊，就后边筋砍断了，那就不能走了，那、啊、就那个筋啊，一个呢骨头尖，一个后边大筋，找着这两点，你就找着这穴位了，叫什么？正好二分之一处，中间叫昆仑，说我记不住啊，叫什么没关系啊，你把地方找准了就行了。哦，这个啊，在我们脚踝骨外边啊，大筋和圆骨的中间，这个专门去治感冒的、治风湿的、祛风的啊。这个呢，阳虚，什么叫阳虚啊？ 怕冷啊。 怕冷啊。是吧？发冷啊，遇冷病情加重啊，啊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是吧？阳虚生外寒，阴虚生内热，啊，外，这个呢叫昆仑穴，啊，过去练武术有一个有几大派，什么华山派啊、峨眉派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昆仑派，俺记着有个昆仑山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昆仑。啊，我们下档节目接着给大家说，好吧？ 好的， 今天就说到这儿。 嗯， 啊，朋友们再会。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，别犹豫。